左道书第一回，正午时分，吐蕃维州城城西中平山脚，二十余名中平村民聚集于树林间，其中半数人手持刀剑弓斧，余人或持铁杵，或持钉耙，还有那临时赶来的，连家中扫把都带了出来。为首的一名猎户，约莫四十来岁年纪，指着一株树上断枝，扬起手中的猎弓，朝众人说道：“有了，在这里了！”一名老丈连忙抢上，抓起猎户的肩膀，激动地说：“太好了，小女有救，小女有救了！”猎户扶着老丈说道：“孙老丈，莫担心，咱们村里来了这许多人，就连学堂里的公孙先生听到消息也连忙赶来，孙家妹子一定不会有事的。”说完，循着踪迹深入树林，众人随即跟上。走在最末首的男子，青衫方巾，中原文士打扮，四十岁出头，乃是中平学堂的教书先生，名叫公孙探。他来到猎户循着踪迹的树下，扬手比比断枝的高度，转头四下查看，眉头微蹙，正待跟上村民，后方有人急奔而来。公孙探听熟着脚步声，知道是自己的大弟子庄生，于是站在原地等待弟子赶到。师父，庄生在公孙探身前行礼道：“维州城里出了点事，弟子特来禀报。”公孙探点头道，边走边说，两人并肩跟上村民。今日城里来了一名陌生女子，到处向人打探师父。庄生在公孙探身旁低声说道：“瞧他那样儿，是打成都府来的。”公孙探闻言皱眉：“何以见得？”他问的是师父本名。庄生道：“而且使的是玄日宗的功夫。”公孙探眉头皱得更紧：“使了功夫，怎么跟人动手了？”他去向铁鹰派打探师父的下落，铁鹰派的人不由分说就跟他打起来了。公孙探轻叹一声：“我惹到铁鹰派什么事？铁剑村的老小子定是想要着落在我身上，要挟玄日宗。这算盘不知怎么打的，难道凭他小小铁鹰派就想来跟我作对？你说那女子多大年纪？二十上下，那她不会是铁剑村的对手，给人拿下了？”“是，关在铁鹰派总坛。”庄生道：“师父，咱们要不要去铁鹰派救人？”公孙探沉吟半晌，叹道：“我已离开中原，远赴吐蕃隐居，想不到还是无法避开此等俗事。要去铁鹰派救人，不就等于是告诉人家我就是卓文君？咱们来到维州也才一年有余，难道这么快就要被迫搬家？”庄生说：“可对方是玄日宗的师妹，咱们应该顾全同门义气。”公孙探摇头：“玄日宗乃是当世武学泰斗，不少门下弟子都在外设立武馆，开枝散叶，普天之下会使玄日宗武功的人多如牛毛，当真入过玄日宗习武之人只怕不到一成，会几手玄日宗功夫并不表示就是玄日宗的师妹。”庄生执意劝道：“师父，对方是个美貌姑娘。”庄生脸色一红，低头道：“师父。”公孙探一笑：“此事既然撞上了，咱们也不能不闻不问，先等孙老丈的事情了结再说。”两人跟在众人后方，于树林间缓缓前进。走了一会儿，庄生拉拉师父的衣袖，低声问道：“师父，我听村里的人说，孙家妹子是让妖怪裸去的。”公孙探扬眉：“你听说是什么妖怪？”“说有三头六臂呀。”公孙探忍俊不住，压低声音笑道：“今早才说是青面獠牙，长有一对肉翅，现下就变成三头六臂了。”庄生松了口气：“照师父说，不是妖怪。”公孙探道：“世上哪有妖怪？”庄生大摇起头：“师父，吐蕃尽管开化未深，咱们也不该当他们是无知蛮族。想我大唐文成公主联姻吐蕃，至今也已一百来年。这些年来，大唐与吐蕃互通有无，相互交流，百姓民智已开，不会无缘故说有妖怪。”“你拜月经看太多了。”公孙探道：“妖怪，说得出口， 维斯特就问你，你见过妖怪没有？庄生道，没有。认识哪个见过的？没有。庄生气馁，倒是认识说不少有朋友见过的。公孙瘫一摊手，那不就得了？师父啊，没人见过并不代表没有啊。庄生还不死心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凡人一生也不能尽看，只因为你没见过就说没这回事，是不是有点那个？公孙瘫说，坐井观天。庄生忙道，弟子可不敢这么说，只怕是不敢当着为师的面说吧。公孙瘫笑道，好了，总之这回不是妖怪，只是贼子装神弄鬼罢了。为师的估计对方共有五人，他们为了掩饰足迹，一入树林便即上树，地上断枝残叶甚多，显示对方轻功也不甚佳。近日维州城连日发生窃案，官府四下搜查，始终没有着落。我看这些人多半就是这批新来的窃贼，他们将巢穴设在十余里外的中平山中，犯案得手便即运出赃物，不在城内逗留，是已难以追查。照这么说，对方是窃贼，不是淫贼。庄生问，何以裸去孙家妹子呢？公孙瘫道，五名大汉住在山中，难免想找压寨夫人。庄生瞧着前方村民说道，幸亏中平村民急功好义，孙老丈振臂一呼，立刻便有这么多壮丁义无反顾赶来救人。公孙瘫笑道，孙家姑娘是本村第一美人，众人自然义无反顾，要是你给妖怪裸去，多半只有为师会来搭救。庄生干笑两声，又道，然则贼人既有五人，又会武功，即便武功不高，张三哥他们可未必应付得来。公孙瘫望向领头的猎户张三，缓缓摇头，那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咱们中平村卧虎藏龙，习武之人不在少数。他比向左手两名中年壮汉，你瞧屠夫王氏兄弟握刀的手法，锋芒不露，尽眼刀光，没猜错的话，该是燕石山青刀门的弟子。樵夫李一山挥斧开路，出手利落，削木无声，若非使得一把宝斧，便是身怀上乘内功。连家庄那几位持剑的朋友也非庸手，光看那几把剑，就不是寻常务农人家该有的好剑。有这么多啊？庄生仿佛不信，未免太卧虎藏龙点。公孙瘫解惑，维州城位于土藩与大唐疆域交界处，此去吞月谷不过一日路程，想要居住在土藩境内，又要随时能远走中原避祸之人，自然会选在维州城附近定居。咱们能来此隐居，难道别人便不行吗？为师早就猜想村里尚有其他习武之人，不过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也无需费心查探，不想今日之事把大家都引了出来。庄生瞧瞧师父适才点名之人，缓缓摇头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他说着望向猎户张三说道，张三哥打猎箭无虚发，我还道他就是村子里最厉害的人物了。他是，公孙瘫说，此人神元内练，举手投足间都只展现出猎户的矫健身手，丝毫不露半点馅儿。这群人里除了咱们之外，就属他装的最像。庄生问师父，既然他毫不露馅儿，你又怎么看得出他会功夫？就是看得出来，公孙瘫道，日后你功夫练好了，自然也看得出来。领头的张三突然矮身停步，众人随即跟进。张三回过头来，掌心向下轻挥，已是众人原地等待。他就着杂草爬向前去，转眼消失在众人眼前。寒风吹拂，气氛肃杀，不懂武功的村民纷纷紧张的冒汗。庄生凑到师父耳边轻问，师父，待会儿咱们怎么着？公孙瘫沉吟半响说道，寻常毛贼，众村民应付得来，咱们继续装蒜。片刻过后，张三爬了回来，带领众人退出一段距离，这才低声说道，前面过去是片空地，空地旁的山壁上有座洞府，斑驳脱落，年久失修， 多半百年前有高人在此修行，洞外有三名贼人正是烹烤野猪，洞内人数不明，根据沿途踪迹，我猜对方共有五人。孙老丈插嘴：瞧见我女儿没有？张三摇头，众人沉默。谁都知道孙家姑娘此刻在洞里的遭遇，只是谁也不好当着孙老丈的面说出口。孙老丈一阵激动，当场就要跳出去救女儿，随即让王氏兄弟给压在地上。张三道：老丈莫心急，贼人既已找到，咱们定当救助孙家妹子脱险。他转向离众村民叙道：一会儿咱们一起出去，由我上前校正，贼子人数不明，全叫出来再干比较稳当，到时候说将了动手，洞外三人交由王氏兄弟解决，洞内再有帮手，便有劳连家庄诸位兄弟料理。李兄和我联手对付首恶，伺机救人，其他人各自看着办，哪儿要帮忙上哪帮。他又朝向公孙探道：公孙先生，刀剑无眼，你和庄兄弟就待在后方略阵便是。安排已定，张三率众而出，庄生与公孙探走在后面，低声道：师父，张三哥果然不是泛泛之辈，一下子就把身怀武功的人都点了出来。二十来个村民跳出树林，空地上的贼人早已听见声响，纷纷抽出刀剑，严阵以待。张三上前一步，狼声道：毛贼，快将中平村的姑娘交出来。三名贼人哈哈大笑，一人回道：乡野匹夫也敢跑来要人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张三喝道：毛贼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们若是敢动孙姑娘一根汗毛。三贼人又是一阵大笑，连带洞府之中也传来笑声。就看到三条大汉步出洞门，为首的男子满脸虬髯，上身赤膊，手里包着一块破布，布里裹着孙家姑娘。孙女鼻青脸肿，香肩微露，大腿雪白，虽是裹在布里，任谁一看都是已被扒个精光。虬髯大汉把孙女往地上一丢，孙女摔出布外，全身赤裸瘫在数十个男人面前，登时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拉过破布遮掩。虬髯汉哈哈大笑，问道：动他汗毛那便怎样？张三尚未答话，孙老丈已经吼道：我跟你拼了！随即上前扑上。虬髯汉道：老师。空地之上说话的贼人右手提起一把飞刀破空而出，就听见当的一声，李樵夫抢到孙老丈身前，挥斧击落飞刀。张三拉弓搭箭，对准虬髯汉一箭射出。虬髯汉神色一凛，拔出腰间大刀，横刀一锋，挡下胸前快剑。此剑既快且准，饶是久历江湖，虬髯汉还是吓出一身冷汗。他眼望张三，心下算计，片刻过后吼道：给我杀！众毛贼一声发喊，挥刀上阵。中平村民依照张三的吩咐，各自挑好对手应敌。王氏兄弟各使两把屠刀，出手快捷，只攻不守，端的是虎虎生风。尽管一二敌三，兀自占了上风。连家庄的四名剑手武功平平，各自为战未必是贼人对手，然而四人站准方位，此空匕首俨然是一组习练有素的剑阵，数招之间已经砍伤两名贼人。张三与李樵夫联手应付虬髯汉，虬髯汉武功高出手下许多，一把单刀使得凌厉霸道，李樵夫与他正面放对，一时难分难解。张三拉满长弓伺机放箭，其余中平村民插不上手，只有高举武器在外，一边走位一边吆喝。公孙探师徒跟着村民晃来晃去，观战喝彩，眼看己方胜券在握，庄生低声道：师父，你与张三哥都说贼子五人，眼前却明摆着有六个人。公孙探打他个暴力，说道：笨徒，这虬髯老大坐镇洞府，没有出门裸人，我哪看得出来。庄生点头：是咯，师父，这虬髯汉世道沉猛，刀气纵横，武功之高实在不是寻常毛贼。公孙探点头：他中路一劈，势若天雷，为师的若没猜错，当是南方山卧虎门的天雷刀法。庄生眉头一皱：卧虎门，半年前卧虎门不负吐蕃官府号令，让拜月教派人挑了，听说卧虎门满门873口无一幸免， 全让拜月教送去祭了明月尊。公孙瓒望着裘然汉道：拜月教要杀鸡儆猴，若有落网之鱼，自不会敲锣打鼓昭告天下。想那卧虎门素有侠名，在吐蕃境内声誉跛家，时常为民喉舌，与官府作对，如今惨遭灭门，侥幸逃生的弟子却不洁身自爱，竟然干起打家劫舍、强奸民女的勾当。唉，他轻叹一声，摇头道：世道如此，善恶之分原也只在动念之间。师父感慨的是，庄生说着望向那座洞府，据拜月经所载，400余年前拜月教第28代教主湛天真人在吞月谷一役后身受重伤，难耐舟车劳顿，无法回归拜月教总坛，于是在中平山就近疗伤。其后教主之位遭篡，湛天真人看破红尘，干脆隐居中平山，建了一座湛天洞。如果这座洞府就是湛天洞遗迹的话，你入境随俗，拜月教的历史倒是读得挺熟。公孙瓒好笑道：拜月教讲究修真炼丹，延年益寿，甭说历任教主，不少争夺教主之位失势的教宗高手都喜欢隐逸山林，追求长生不老之道。吐蕃境内深山里的洞府多得跟什么似的，即便这座洞府当真就是湛天真人的湛天洞，如今也已沦为毛贼山寨，你还想在里面找到什么？师父啊，你为何老浇弟子冷水？庄生嘟嘴不悦：即便拜月经记载不实，世间不曾有人求得长生大道，弟子追寻古书遗迹又碍着谁了？我就是喜欢站在古人踏过的土地上，遥想前人风范，过往云烟，这有什么好让师父处处嘲讽的？公孙瓒一声轻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生儿，为师的是怕你过于执着，入了魔道。这些年来，多少人为了找寻古书中的遗址枉受性命，又有多少人为了寻不着遗址意志消沉，郁郁而终。你嘴里说怀古诗情，难道当真不曾期盼在这些遗迹里面找到什么吗？庄生答不出来。这时五名贼啰啰尽速让村民砍倒在地，裘然汉眼见不对，大喝一声，使了招狂雷破云势，意图杀出重围。李樵夫见刀势凶险，不敢应接，足下一点向后跃开，裘然汉浑身笼罩在一团刀光之中，宛如闪电般朝血里窜去。张三刷刷刷连射三箭，将裘然汉的去路尽数封了。裘然汉闪过头两箭，挥刀击落第三箭，随即着地击滚，顺势抓起缩在一旁的孙家姑娘挡在自己身前，横刀架在对方雪白纤细的脖子上，喝道：谁敢过来我就杀了他。孙老丈又要抢上，公孙瓒使个眼色，庄生立刻将他拉住。张生叫道：快住手，我认得这手卧虎门的天雷刀法，你是卧虎门副门主狂刀陆东芒。卧虎门好大的名头，原来不过就是一群奸淫鼠辈，卧虎门早就没了。裘然汉叫道：我陆东芒一身行侠仗义，打抱不平，结果却落个蛊惑人心、密谋反叛的罪名，拜月教倒行逆施，暴虐无道，这叫官逼民反，迟早吐蕃境内的百姓都会反的。张山斥道：放屁，就算官逼民反，你打家劫舍不伤人命也就是了，强奸民女又如何交代？我呸！裘然汉骂道：拜月教一年一度挑选12名处女进献教主，临完了还要血祭明月尊，此等先奸后杀之事，你们视而不见，如今却来管老子。他环顾一众村民，心中狂性大发，喝道：今日有死无生，老子跟你们同归于尽。说完横刀一抹，当场便要划开孙女的咽喉，就听见破风声大作，在场所有习武之人或执暗器或执石块，全向裘然汉脑袋招呼。裘然汉横刀一封，将诸般暗器尽数挡开，跟着反手劈落，硬是要砍下孙女的脑袋。只听到当的一声，裘然汉大刀脱手，远远飞出，插入洞府的门板，物质晃动不已，紧接着又是唰的一声，一支羽箭直挺挺地插入裘然汉的眉心，破脑而出，裘然汉仰天倒落，登时了葬。 这一支羽箭自是张三所发，他眼见裘然汉打定主意同归于尽，砍下孙女这刀用尽全力，生怕出手轻了害人受命，于是施展真本事，射出势不可当的一箭。想不到他快，有人比他更快，击落裘然汉大刀的暗器无声无息，不露丝毫金光，亦无破风声响，竟连是何暗器都看不出来。张三转头望向一众村民，只见众人群起喝彩，都说张三哥这一箭射得真漂亮。孙老丈扑到爱女身边，连声安慰，解下身上的衣衫给爱女穿。村民取出绳索，将余下贼人五花大绑。张三来到裘然汉身旁，拔出羽箭，于地上搜索片刻，不见可疑暗器。他走到洞府门口，拔下裘然大刀，只见刀面凹陷，中间镶着一粒原石。张三心下骇然，以箭头取出原石，抛下大刀，走向村民。他细看众村民脸上神色，回想过往行迹，一一排除村民发石的可能，排除到最后，他眼望公孙探师徒，心下一片茫然。要说公孙探师徒竟然会武，张三实在难以相信。然则同村村民中，除了他二人之外，余人张三几乎都能肯定会武或是不会武功。话说回来，发石之人武功深不可测，远非他所能及。这等人物若是刻意隐瞒，自然不会在他眼前轻易露馅儿。张三缓步来到公孙探面前，扬起原石，说道：“公孙先生，这颗石头……”公孙探瞠目结舌，不知所对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张三心下迟疑，不过依然问道：“原来公孙先生是不世出的前辈高人，实在是失敬失敬。”公孙探摇头笑道：“张兄说笑话了，我只会掉书袋，不会耍功夫。”张三还要固执：“公孙先生。”公孙探抢白道：“张兄，你们杀得厉害，可把老书生给吓得腿都软了。这会儿孙家姑娘获救，咱师徒手无缚鸡之力，就不留在这里碍手碍脚了。”张三道：“三道难行，还请公孙先生等待咱们处理善后，跟村民一同下山吧。”庄生想探战天洞，也劝道：“师父。”公孙探摇头：“我得回书院去喝碗茶，收收筋啊。你们慢慢忙吧，生儿，走了。”说完转身便走。庄生连忙跟上，在师父身边低声问道：“师父，何必急着走？你没瞧见张三哥最后那一箭的手法吗？气贯箭尾，弧月如光，那是拜月教的月尾箭法。”公孙探道：“咱们谁都好惹，在土蕃境内就是别惹拜月教。”可是师父，突然之间破风升起，一枚暗器对准公孙探的肩窝急窜而来。公孙探听见李樵夫高叫：“小心！”心知是张三不肯死心，投石试探自己功夫。他细听来势，知道张三毕竟不敢肯定自己会武，因此投石是未尽全力。他眉头一皱，打算不闪不避，硬生生受这一石，借以免除张三疑心。只不过那粒原石来到他身后，突然间就没了声息，并未击中自己肩膀。公孙探微微一愣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庄生平举右手，将偷袭的原石握于掌心。在场习武之人全都见到此幕，一时之间人人屏息以待，谁也没有作声。庄生一接下石头，便知自己做错，可这石头都接了，总不能再往师父身上丢去。他僵在原地，望着师父，神色尴尬。公孙探摇头叹息，跟着转上张三，扬声道：“张兄弟，大家同村归隐，也算缘分，你如此咄咄逼人，究竟是何用意？”张三还没说话，李樵夫已经开口帮腔：“是啊，张兄，公孙先生会武，我和你同样惊讶，但即便如此，你也犯不着投石试探啊。”王氏兄弟也说：“大家心照不宣，何必定要说破呢？今日村里有事，公孙先生不也跟大家一起来了吗？张兄啊，你这样做不是伤了同村的和气吗？”连家事件里面有人说道：“张兄，所谓井水不犯河水，何必挑起无谓争端？”众人言之有理，张三自知理亏，又怕犯了众怒，只好低头赔罪。兄弟鲁莽冲撞， 还望公孙先生莫怪。公孙瓒凝望他片刻，冷冷说道：生儿，把石头还给张三哥。是，师父。庄生道：怎么还呢？怎么给你的就怎么还。庄生冲张三抱拳道：张三哥，得罪了。说完将原石捏在手中，对准张三弹指而出。这一弹声势惊人，如同响箭呼啸，在场五人个个大惊。张三不敢怠慢，连忙运出本门武功，双臂环抱，使了个怀晕抱月式，以阴柔至极的内劲化解一直之势。好一招怀晕抱月，张师傅少赔了。公孙瓒拱了拱手，带着弟子拂袖而去。李樵夫喝道：张三，原来你是拜月教的人。张三头皮发麻，望向众五人，缓缓说道：各位乡亲，大家同村归隐，也算是缘分，所谓井水不犯河水。王氏兄弟呸的一声，语气不屑：好啊，张大人，你是在中平村隐居，还是在这里监视咱们？我怎么会监视各位乡亲呢？连家四剑擦的一声，同时还剑入鞘。先前开口之人说道：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咱们师兄弟不配和拜月教的大人同村隐居，张兄既然是拜月教的人，咱们也只好被迫搬家了。各位乡亲，公孙瓒快步疾行，庄生加紧追赶，没过多久便听不见众村民的争执。他见师父越走越快，只差没有当真展开清空奔行，开口问：师父，咱们赶着回去喝茶收金吗？是啊，喝茶收金。公孙瓒笑道：你慢慢喝，为师的在维州城等你出关。庄生大惊：咱们这就离开啊？都露馅儿了还不离开。公孙瓒道：难道要等到拜月教找上门来才走？不是吧，师父。庄生问：弟子刚刚这一职可没有显露师门武功啊，张三哥顶多知道咱们武功高强，可不知道咱们是玄日宗的人。再说咱们隐居土藩，可没得罪过拜月教，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找上门来？你说有个师妹在维州城打探为师的下落。公孙瓒道：拜月教的人不是傻子，此事传开之后，他们立刻便会着令调查，到时候两件事情凑在一块儿，自然能猜出为师的身份。师父认定张三哥是拜月教的探子。庄生问：难道他不会跟咱们一样是来此隐居的吗？这里是土藩。公孙瓒道：拜月教除了教宗肃老能够禀明教主归隐山林修真求道之外，寻常教众破门而出乃是唯一死罪，他们要隐居自然会前往南诏、天竺、波斯，甚至是中原，总之不会待在土藩境内。庄生点头，接着又问：可他们为什么要找师父麻烦？玄日宗又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前来找我？公孙瓒望着徒弟问道。庄生扬眉：玄武大会尚有两个月之期，难道是要找师父回去与会？不无可能。公孙瓒道：武林中十年一场风波，都是这玄武大会惹的祸，要是没这大会，为师的十年前就该成功归隐了。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公孙瓒沉吟半晌说道：反正已经露馅儿，就先去铁银派救那玄日宗小师妹吧。好。庄生摩拳擦掌，笑容满面：咱们就这么办。